其实呢，我教这个课啊，我一直觉得教中医基础理论，我个人非常有快感。我凡是我在帮人看病，觉得有想不太通的，或者是觉得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大概都是要回头读一些最基础的经典，我才会觉得豁然贯通。有的时候最基本的东西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每当我走到某一个地方开始觉得出岔了，遇到困难了，我都会觉得再回去最基本的地方看一下我有没有弄错事情。所以这也是我跟大家比较想要在这个课堂分享的事情。那教书这件事情呢，我自己是有一个我个人的原则，就是凡是教书一定要教真传。什么叫真传呢？就像外面有很多的中医师，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哦，你用龙骨牡蛎可以安神，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钙质，钙质可以安神。可是讲这话的时候，你会想啊，我以前吃小鱼干啊，很多钙啊，好像神没有什么安嘛。所以在钙质之外一定还有别的理由，对不对？同样你说吃什么可以健康，那有些东西不是这些，就比如说什么有效成分，什么人参里面有这么有效成分，所以吃了以后大补元气啊，什么刺激心脏跳动什么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哎，怎么我拿白萝卜一验啊，成分一模一样，哎，那吃白萝卜有没有效？它没有效。所以如果你要拿西方的化学去看待中医的种种事情，其实是很受挫的。那现在因为是一个，应该说过去的30年是一个科技当道的时代，所以我们在外面跟人谈起中医的时候，过去的中医因为已经被这个习惯于西方科技的人看不起久了，所以他就会强迫自己讲出一些听起来很像科技的话，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话，然后来跟病人沟通，让病人相信他说，你看我也是很科学的。然后呢，其实那些话就没有人听得懂，包括他本人。因为我们中医真正在读的时候，所依循的观念是我们中国非常传统的观念，是一个非常所谓的气的世界的观念，甚至可以说是形而上的。讲明白一点，我今天就要跟各位讲中医科不科学。当然很科学，如果你学过伤寒论、金匮要略，有这个症状投予这个药方，就一定会有什么转变，怎么样好转。有这个以验证的科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它非常科学的。可是中医的理论是怎么样一种理论呢？跟各位讲白一点，那就是巫术嘛，就是巫术。就像叶天士的医案里面会说，他有一个孕妇怎么样孩子都生不出来，他用了那个汤剂也没有什么不对，然后呢孕妇的孩子就是不会生出来。然后后来他就想起来，现在是秋天，这孕妇的身体不知道现在是秋天，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他在同样汤剂里面再放一片梧桐叶，然后孩子就生出来了，像给身体一个讯息。哦，就是中医是这样子的。那我平常在开方的时候其实更是走巫术路线，就我脑子里面想的是很多东西的能量讯息在怎么传递，不是化学成分，我没有在想这些东西。那人体有没有讯息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有的啊，就像人体不是有经脉，对不对？我们练气功或者怎么样都会走经脉。那经脉是什么东西？经脉就是一种，如果你活着的时候，你用电阻测量器会测量出你身体某两个点之间电阻特别小，特别容易有电流流过，那就是经脉。可是呢，你就说这东西，大家就会说，哦，那这是一个物质的现象，代表那个细胞里面有某种磁性的界面啊，所以怎么样？然后他们真的去把那个人解剖了，看说的确啊，这个人的那个有经脉的地方底下的骨骼细胞都会成为某种方向性的排列啊，所以说经脉是具体的存在，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把一个活人一刀杀死，然后再去量，全身的经脉都没有了。所以经脉是跟着他的灵魂离开的，你在肉身上其实找不到真正的那个存在。那也就是说，我们中医的这个基础概念就可以再说一件事，就人有灵魂耶。那灵魂上面有灵魂上面运输能量的管道耶。那如果你要医一个人的病，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化学物质去医？如果你有一种方法能够去疏导那个灵魂上面的那个能量的管道，是不是就可以产生某种疗效呢？答案是是的，而且更有效。 所以中医才能够依照伤寒论的方子去医感冒，一个很严重的感冒药下吃下去20分钟就好，完全好的那种好啊。那你会觉得说感冒不是病毒吗？六国性病毒不是混杂在人的基因里面吗？那就西药说那感冒是绝症嘛，对不对？就是因为它不可能被驱逐，除非因为跟人的基因混杂在一起的东西，你除非人死掉否则不会停嘛，所以死人是不会感冒的嘛。那可是我们竟然可以在短短的20分钟以内把感冒医到完全好，让全身的病毒都不见，那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我们认为病毒的那个基因排列本身就像是一个录音带，像你把声音录上去一样，它有有形的部分，可是它更有无形的部分啊。你可以把它消磁啊，你消磁了之后你这个病毒就完全瓦解掉了。那这东西试验很简单嘛，就像西方医学都做过这个实验啊，说你拿一个玻璃片，这边放好细胞，这边放癌细胞，哎，过几天好细胞隔着玻璃片哦，被癌细胞带坏变成癌细胞了。癌细胞不是蔓延增殖吞噬哦，它就直接把好细胞带坏哦。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原来连 DNA 都是可以这样子透隔空发进的来改变对方啊。所以有时候西方人会说，西方医学会说，你们中医好愚蠢哦，怎么连遗传性疾病都不知道？我会觉得西方人好愚蠢，好愚蠢哦，怎么连基因是可以改变的都不知道？所以是这样子，他互相看不起吗？就是所谓庄子有一句话叫内外不相及，就是我们用有形的世界的观点去看一些事情，那是一种观念，那可能中医有一些眼光是看在无形的世界的，于是乎看到的东西大家就觉得非常的神怪，非常的玄幻。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其实很容易解决嘛，我就直接把它用灵魂的角度教给你们，就人人都听得懂了嘛。我不要硬把它讲成科学啊，我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讲它就没有人听得懂，懂吗？所以中医之所以去学，是因为没有人愿意讲真传，因为讲真传有人说你神经病，你巫医啊，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当我关起门来讲真话的时候，那你们可能会听到一些很迷信的观念，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它不迷信呢？可以，就是你如果用你的这个人可以验证它的话，那应该就不能算迷信，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用科学的角度去验证它。好，那这个是我这个课程呢预备跟各位分享的事情。那当然有很多很多细节的层面，我们这个课程呢会先讲这个阴阳，先讲一件事，就先讲人体跟大自然的互动，这是一个观念，然后再讲阴阳的观念，再讲五行的观念。就像你说金木水火土，那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这应该十分之玄幻吧，对不对？为什么水会生木？为什么木会生火？这是封建时代的迷信啊。但是如果你能够从那个能量的结构去看金木水火土，你会发现真的耶，就这个当你在一个系统里面加入能量，它真的就会有这五种转换开始发生，这不是迷信的东西。那为什么要五行？为什么不是四行？那它有非常数学上的依据，一定要五行啊。但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东西，而且是非常扎实的道理。那然后呢，同时间我会带领各位同学呢学学把脉啦，学学望诊啦。我们学了多少脏腑的东西呢？我们就一起来用把脉的方法来检证自己的身体，这样比较不会忘记嘛。而且把脉很简单学嘛，根本就不难啊。那所以把脉需要什么知道吗？把脉需要人多。就当我告诉你的脉很弱，你就说这叫做弱吗？那你就把全部人排成一排，从强排到弱，你就知道哦，我果然是很弱比他们都弱。所以把脉需要人多嘛，对不对？我说你的脉很浮啊，什么叫浮？就浮在体表叫浮，那不是都是皮表底下吗？那没关系，我们从最浮排到最不浮，那你就知道什么叫浮，对不对？这是一个比较的科学嘛。所以把脉很好学，只要人多就好啊。然后接下来会讲一些这个重要的中医门派的一些观点的东西。其实中医门派的观点我会跟各位慢慢介绍，其实我这个课应该不能急啊，因为我上一批的班的同学他们好像对中医我不知道为什么隐隐然有一种好像基本的认识，所以我说什么张仲景伤寒论好像人家会这样微微点头这样。那可是这个班可能不能如此，对不对？我们必须要更温和一点，我们要开始讲中医的历史，先有一个皇帝，然后再有一个神农氏什么什么，就那样子讲可能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我们可以混时间嘛，稍微讲慢一点没关系啊，大家听得懂比较重要。那然后呢，我会教到每一个脏腑，我就会把对应这个脏腑的本草跟各位讲。我为什么要讲本草？因为我要跟大家讲本草理论。本草理论是什么？就是凡是树木的根，你用了这个药以后啊，哎，那个药性都会往头上跑。那你用了树木的果实，那药性都会往下面跑。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中药的作用点不是化学，因为化学是全身均匀散布，叫化学成分，对不对？可是中医不是哎，你用了根，因为根要把水分输到顶上去，所以呢，那个药性就会作用在头顶上。那你用了果实，因为果实很想落地，然后呢，你吃以后那个药性就会啪啪往上面打。所以呢，中医中药的考量要考量你吃进去的那个药，它的灵魂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就像我们有一味药，吃了之后大便就一定会往下面坠的，就是枳实啊，枳实听过吧？就是枳树的果实。那你有没有听过小时候什么春秋战国时代什么成语说什么橘过了淮河就变成枳实？就这种植物很差劲，它一点节操都没有。别的植物呢，它过了河它就觉得不是我的环境，我不要，我不长了。这个植物呢，就不管到哪里都一定要落地，落地就要长成畸形，它还是要长。就是植物特喜欢落地，所以吃了之后你的大便就往下面掉下来，就是这样子。就植物的个性它会印证在它的药效里面啊，中医几乎我们看药效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像今天早上在教一个什么泻肺的药，叫做什么圆花，对不对？就是那个花，它还没有开枝展叶就先开花，那个花是一个有点像是生殖的表现，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早上的课就讲说什么，不是少壮之时啊，血气未定啊，血气方未定，对不对？戒之在色。所以这个药用了之后，它会一下子把你元气提出来，这样发泄掉，可是马上你就会变得很虚。它用来把那个肺里面的那个水把它抽掉，所以它那个每一种植物的生态都会变成那个药性的一部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日子要让大家熟悉这个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就是巫术嘛，对不对？一点都不科学啊。但是真正你要用药，你一定要用这种观念，你才知道这个药你开可以到手指尖还是到头顶。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的话，你开药就化学成分，这个药可以止腹泻。那三，比如说从本草备药600-700味药里面，它里面有300味药的化学成分都可以止腹泻，那你肚子痛的时候你还是吃西药算了，因为你不知道该用什么药啊，每个药的药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用这样的角度去切入这个本草学。所以我要带领大家看这个本草学的概念。那另外呢，讲到每个脏腑，我们都会讲到这个脏腑在我们人体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不对？那讲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当然就会重新扣回关于五行的议题。就说你说这个脏腑它属土，它为什么属土？这都有很多很多跟五行的原则是相通的。那当你发现这脏腑有点虚弱了，以至于不能做一件事，你要怎么补强这个脏腑呢？那我就讲里面有一大堆方剂啊。那你看那个方剂的时候，我们把本草学学到的东西扣合回这个方剂，你就觉得哇，原来这些巫术的小小的元件是可以这样子编成一串咒文的啊，就是这样子组合之后，它的本草的那个力道互相呼应之后，可以变成什么东西，可以造成什么结果。我们针对五脏来讲一讲这些五脏常用的这个调理的方子。那这样子的话，以一个商业的角度来讲，我是不是做够了学费的算该做的事呢？那其实我还是觉得不够啊，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有傻逼死啊，然后才能够让学生比较心甘情愿。那什么叫傻逼死呢？就是首先我们刚刚讲到你会把脉，你会了解本草理论，那了解本草理论跟一些方剂的基本结构，你出去看人家开方就很轻松啦，对不对？那我说一个学生呢交2400啊，哇，好歹应该让各位啊带回价值500000的东西回去比较好吧。什么叫做500000的东西？就是如果你好好把它拿来灵活运用的话，它可能在你人生里面会值500000。那如果你算了，那我也算了，没关系嘛，反正一句话都不要钱。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基本的很重要的方子教给大家，然后告诉你的方子可以怎么用，那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得到 糖尿病、高血压，对不对？那不是很好吗？就是你可以保住你的生命，就是保到很老。就是我会教那种很重要的补药，然后吃了之后，因为你看我们过了三十岁，我现在三十六岁了，我觉得身体好像一年比一年烂，对不对？有没有人身体一年比一年好的？过了中年，可是有一些补方啊，就是你吃一个冬天，你会觉得，我今年好像身体比昨去年好哎。那既然可以，连这个不可逆的反应都可以可逆哦，那这种补药是不是很值得用一用呢？好，那这就是教大家一些保养的药，那些保养的药非常重要，因为中医啊，不要等到说什么你得癌症了，看神医如何出手啊，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没有心情看他如何出手了。最好我们平常就把自己养得好好的，一辈子就都不用跟神医见到，对不对？我们庄子讲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对不对？当我们彼此都有灾难的时候，我很需要你，你很需要我，大家都需要爱心，需要神医。但是最好是我们把自己保养的好，好好的，那我一辈子不需要见到一个神医。对，这是苏东坡讲的。苏东坡是我是一等一的好病人，所以我每次都看三流医生都看得很好。因为呢，我每次呢一点点病啊，就赶快去看医生，不等他做大，说看医生，医生还没有开口，我就乖乖把我病情一五一十的很详述，因为他是文学家，表现力非常的丰厚啊，他就表达的非常清楚，所以医生几乎不可能误诊。所以他说，凡是我去看医生，就算是三流的医生都有一流的医生的疗效，所以我这种病人太好了啊。就苏东坡讲，那我也觉得说真的耶，你自己会好，把自己保养好一点，你这一辈子不需要一流的医生吧？神医这种东西，留给那些需要救苦救难的人吧。啊，我们无苦无难就可以很好了，对不对？预防重于治疗嘛，都这样讲。然后呢，还会教什么呢？比如说我会教一些灸穴，比如说拿一个艾草放个姜片，灸穴很好玩的，灸穴是打发时间很好的东西。你们有没有机会在坐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平常你们自己小孩子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就会说，这样躺着不消化哦，就身体不好。可是自从学了灸穴以后，你每天自己都巴巴巴躺着，然后说这某个重要的穴道放片姜，然后看这个半个小时的节目，或者爽爽快快看他两个小时，半个小时可以灸差不多艾粒七壮哦，然后两个小时可以灸28壮。哦，那个功力真是非常之强啊！你只要一个冬天有努力看电视啊，然后记得烫的时候换一个艾粒。日本那边这样子做的人哦，很少有活不到105岁的啦。这样不是很好吗？就混一混就可以混到高寿，就不用太费心保养哎。因为我是天下至为懒惰之人啊，所以想到的方法都至为懒惰。就是我就觉得说预防重于治疗啊，我非常，然后我又很懒得运动，所以我每天都在当温室植物人吃补药，就像我觉得在施肥啊，就是阳光、空气、水都不够的时候，我就吃点肥料，然后就觉得好像不太容易病哦，蛮好的。然后会一些中医嘛，那生病的时候一有一点初期病，马上就把它医好，就不让它恶化，那觉得每天过得还蛮舒服的。那所以像我这种懒人教课，能教出什么成才的学生吗？不可能嘛，当然是让这懒惰继续蔓延哦。他都觉得这样反而蛮爽的啊，就继续。对，所以我们就学做懒人吧啊。所以就是，所以还有呢，像我会教大家最伟大的补药就是肾气丸。会用肾气丸的人真的哦，每年身体都不会坏得很厉害。然后呢，还有一个方子是排肝毒的方子，就是你可以把身体里面累积的肝脏毒素都把它排掉，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肝可以保用很久，好像都很好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加起来大概值50万啊，因为如果你不会这些东西，有一天生病的时候真的那医药的那个折磨加起来很惊人，那我觉得能够预防就要预防啊。所以这是要跟各位说的关于本课程的这个广告辞令啊。讲了如此多的广告词还没有正式开始上课啊，真是太不敬业了。而且我还想继续讲闲话呢。闲话会不会听起来很痛苦啊？ 不会。 不会啊。好。我不知道要讲什么。那个，希望各位不要踊跃跟我买药。因为啊，我其实教肾气丸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说你们可以自己到药房去配嘛，怎么配我都教你们。大家都说，老师你自己有嘛，我们跟你买就好了。 然后呢，我的助教就每天就不停的帮同学包药，然后我就说，虽然我觉得我是一个商业的行为，我不要你们尊师重道，可是呢，买到这个地步，你不觉得我已经完全沦落于第四台卖电锅的人吗？就老师讲，就他们说好啊，他觉得好啊，老师跟你买，我是不反对你跟我买啊，其实我随时都配准备，大家要买就买。我为什么要卖？其实很简单，因为科学中药配的那个方剂，我当年我的师父教授说这个方子不要外传。我教你们用生药去配，有一个方法可以代替那个方子，所以我教你们生药的做法。可是很多人还觉得科学中药比较方便，然后于是就跟我买我老师当年传给我的方子，因为我不能外传嘛，不能教你怎么配嘛，所以就这样子，所以是不得不做出这个商业的行为，跟各位说明一下。那至于说上课的规矩啊，我们这课堂规矩可大了，一般人都会遇到这么可怕的教条都不能适应。首先就是如果你上课觉得有点困，请你大拉拉的睡下去，我不要看到那同学死撑着然后用力要对我张开他眼睛那种悲惨的神情，因为反正上课都有录音，助教会帮大家准备好录音光碟，就是你们如果要找一个下载点下载录音档的话，就跟助教说，助教会给你们下载点，如果要光碟的话，助教会烧给你们，下堂课就拿这堂课的录音光碟，懂不懂？那复习这种事我不是刚刚讲了吗？几个月以后再复习比较有味道，比较有滋味，所以你根本上课没有遗漏嘛，对不对？你不要你上课睡着都有人奉送到你家去，那就这种宅急便造福的情况下，你怎么上课不可以睡觉呢？对不对？你当然可以睡觉啦。今天大家有人下午什么做了一些运动，或者是好好礼拜六，你现在心情根本就已经有些天伦之乐，或者是看电影啊，就是很多事情。那需要休息的日子，你就给我好好休息吧。千万不要给我撑，好不好？就趴下去睡，甚至听说趴下去睡都很伤腰。我下次叫高度叫铺床，哦，就站起来在那边躺吧。哦，像从前李助教有一次上我们家读书会睡觉，我就说秋秋你去躺好不好，你不要在这边这样的，好像我虐待你。哦，我没有这种事，就去躺。而且呢，是大家大辣辣的休息懂吗？一点点不舒服请假旷课早退，请尽量做，明白吗？因为你要上课上的爽你才能持久，如果你抱着一种牺牲奉献今天来上课的话，那老师这种痞子一个，你很快就对老师失去兴趣了，就是你会觉得对他牺牲奉献一点都不值得，他没有圣人的光辉，哦，所以就这样就可以，所以你们就这样就好。而且呢，我常常觉得怎么样上课最有效率，你们有没有想过怎么上课最有效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我其实在我的骨子里面会觉得中医非常重要，我是一个有文化使命感的人，可是我绝不会跟学生讲这种笨话傻话。因为呢，我有个妹妹，当我跟我妹妹说妹子这件事情很重要，哥哥讲给你听，你可千万不要忘记，要跟她谆谆告诫一番之后问，当我讲什么讲出来的七零八落忘光光。然后呢，我妹妹去看了一场电影，也不好看也不好难也不难看，会问她回来的时候我问她，哎，妹妹啊，电影讲什么？从第一个字背到第二个字给你听啊，就是怎么会这样呢？跟你讲很重要，你一定不可以忘记，你给我忘得光干净净，然后那种不重要的随便看看然后全部都记得，就是人的脑就是这种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怎么好意思像你们要用功读书呢？我觉得你应该当作去看 Discovery 频道，看不爽我就转台，什么叫转台？就翻白眼睡着，这样不是可以学习的比较好吗？就是你们看什么大陆寻奇啊，什么西藏水果卖多少钱啊，你都知道。可是你讲这包子很重要，尽量不能忘，没有人记得了，懂吗？所以你一定要用一种很混很痞的心态来上课，这样才能学得好啊，对不对？就凡是人刻意去拒绝的事情，一定会忘记啊，就是人的无奈。所以请各位用一种很轻松的心情，就这样子随便啊。有些人轻松不起来，因为他们椅子没有靠背啊，就非常可怜。有一位我的学生建议我说，这么多人老师你去买那个坐在地板上的靠椅，把桌子全部撤掉，大家都席地而坐来教课，你们会不会觉得那样子比较舒服？盘坐也好累哦， 啊。你们有没有人这样子席地而坐不舒服的？一定要讲哦。对，那我们不要，那我们还是这样好了啊。虽然这个我的房间真的很糟糕，我平常是一个生活习惯至为不良的人，每次都是学生来之前在那边努力整理房间。有的时候学生跟我请假，两个礼拜才上一次课，不得了啊，简直是清垃圾屋啊，就日本什么黄金传说那个清垃圾屋的状态。然后住在那边叮咛啊，就是集中这里，把它捡起来，这里，就说简直是惨不忍睹。然后呢，有早上班的同学跟我说：“老师啊，我原来跟某某朋友讲啊，你的中医课他很有兴趣，很有热心要来，可是我叫他不要来。他说因为呢，我那朋友连在什么中正纪念堂的场地都觉得太脏乱了，老师的家他一定受不了的。所以你们就认了吧，如果受不了就告诉我，然后我会稍微基于爱面子的心态，然后再稍微擦一下地板。哦，因为我是这种人，你们如果不管我的话，就是速成垃圾屋。这样你们能够体恤这种一个人的那种堕落的那种嗜好吗？就是对我来讲，我珍惜的东西，我非常把它当一回事，完全燃烧。但其他事情，我真的很混啊。要怎么样可以让生活习惯变好？就是说德国住一个月就会好，因为德国人的居家环境非常的好，回来之后就会说不能适应，然后什么都要开始收。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德国，所以忍着点。那所以呢，大家知道我要求的上课心态是什么了，对不对？另外我为什么一开始要这么世俗这么市侩的跟各位强调我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呢？因为啊，现在的学生都不太会做学问，只会做学答，就他希望他能够表现成老师觉得他很不错，他内心都有答案有定见，这样老师才会对他放心。可是呢，他不太会对老师提出问题。其实学到能够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哲学家之祖是西方的苏格拉底，对不对？苏格拉底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说我们人一定要知道自己不知道。当你有这个感觉出来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多知道一些，那个灵魂才会有一种饥渴的感觉。可是呢，我们大部分人都被教育成灵魂要有饱足感，就最好我什么都知道，这样我就无懈可击。那这种无懈可击的人生在学习上是非常糟糕的。那可是呢，就是最糟糕，就是人有三个层面嘛，我知道我自己知道的部分就是最小嘛，然后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的就更多嘛，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更多，对不对？那可是呢，我们人哦，从小就被教导的说你最好给我四平八稳一点，像我这种千疮百孔的人其实好像不多诶，我全身上下都是缺点都是弱点，然后每天都有助教在那边叮咛我啊，学生在那边叮咛我，然后我会觉得这样子好舒服哦，就是大家的爱心这样灌溉我，就我非常弱势，但是非常舒服。那可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对不对？很多人都会从小就被教育的，我必须要什么都有个答案，有个定见。这东西啊，曾经有一个教这个创造张力的老师，叫做 Robert Fritz 啊。他在上课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实验给他的同学看。他的实验是什么呢？他跟他的这个教师们去一个班上上课，从早到晚七堂课，他们是做一个工作坊啊，一个 workshop。然后呢，他就在桌上放一壶水，然后桌上放七个杯子，然后第一堂课进去以后，倒一个杯子倒满，然后放下壶，杯子的水放着走掉。然后第二个老师来上第二堂课，也倒了满一个杯子，然后放下，然后走掉。然后到了那天上课结束，就问同学：“你们对这杯子有什么想法？”结果你会发现哦，他们就发现说，这同学啊都非常有想法。就其实老师没有告诉你我们在干嘛，对不对？可同学就告诉我，老师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就要像个空杯子一样，虚心学习，不能让他满个杯子。然后呢，还有同学呢，就说，然后有人呢， 然后最惊人的是怎么样的？那老师啊，他会发现有一堂课过了，有杯水没有了，因为有同学喝掉了。然后呢，有一堂课呢，那杯子里面插了一朵花。然后有一个杯子被喝空了，对不对？不平均了，对不对？又有一堂课来，哎，所有的水都被人倒平均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就他现在用这个实验告诉同学啊，人有多么的讨厌面对我不知道这件事。他去追问说，你为什么把水喝掉？他那同学的答案竟然是，我如果把水喝掉，就代表这个水是用来喝的，我就有答案了。然后为什么要插一朵花？因为我插一朵花之后，它就是一个用来插花的水，就有答案了。就是人对于自己的不知道有这么的难过，这么的难熬。我们原来从小被教育成要当一个无懈可击的人，并且说我们当我们有一点未知的时候，我们就好难过好难过，一定要赶快有一个答案出来才行。可是我是觉得学就做学问，你什么东西要立刻找答案，你就傻了。因为呢，我有一个秘诀啊，因为我是一天到晚当弱者的人，我什么东西啊都故意让我自己处在一个不知道的状态。就是我很喜欢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没有答案，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当你保持一个你不知道的状态的时候啊，你的身体会产生一种几乎像是黑洞一样的吸力啊，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片刻每一个点滴在吸收那个答案呢。就是我从现在教庄子课的时候，庄子是一个很难懂的东西，对不对？那我要教书，我这个礼拜六要教书，我礼拜一再备课。哎，我不是故意去查出这句话的意思真髓就是这样，然后写一个答案上去说我可以这样教，我不是。我在那个备课的单上面写这句话我不懂，这句话有矛盾，我想不透，就我的备课单上面写满了我的无知。然后呢，好奇妙哦，我那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之间啊，我在生活里面看到这些答案的，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当你能够跟自己的无知和平共处的时候，你竟然学习会变成这么顺畅的状态。可是呢，我不能要求学生跟我一样懒惰无能，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习惯，习惯是21天才能改的东西，对不对？那21天我们课都上一半了，所以我不能叫你们一下子进入我的这个无知的状态的时候，我只能用另外一招，就是让你们变得很贪婪。但怎么样变成贪婪呢？就是当我告诉你说，超级市场限时抢购100块拿到宝，哇，每个人都会很贪婪，那内心的那个饱足感忽然都抛下，变成空虚感很多。所以呢，我要告诉各位，这是一个商业的行为，你们交了钱就吃了那个把费，那自助餐那个吃到饱的那个餐费交出来了，所以你们有那种傲客心，懂吗？我一定要吃回本啊，这样懂吗？当我的同学我的学生非常有那种傲客心的时候，他们内心就变得非常的空虚好学，这样子就很合我的意了，这样懂吗？所以你要当傲客，但傲客心也是能发不能收啊。所以我当初教日文的时候教大家要当傲客，结果我的学生到现在都还寄一封 email 来，然后一大串歌词说，老师你自己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翻译机，你翻给我吧。啊，但是这样好，因为他至少很快乐的很敞开的来问你问题。重要的不是你问我问题让我能够当一个伟大的老师，不是，而是当你很喜欢问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是一个很敞开然后很有那种空虚感的状态，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心情。在学习上，如果你能够随时跟你的空虚感和平共存，然后不要慌乱的话，你几乎不要花力气什么都会了嘛。所以我每次要学什么的时候，我就列一张清单，就是我不会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也不会那个，然后让自己充满了空虚感，然后什么都学会了，很爽啊。这是我跟各位同学想要分享的我关于学习上面的一些观点，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忍受得了这些谬论啊，因为对我来讲这些是事实，可是我也知道我不能说我的事实一定是所有人的事实，因为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对不对？就是不合，就是大家在习惯一些观点我不很习惯，我是一个避世所居的人，然后没有电视，然后新闻是每个月去交电费的时候才会在银行看到，然后打开新闻第一件事一定是看明星绯闻，因为是最好看。所以啊，就是不太行的啊。 尝试这种东西我不太熟，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在中医世界能够保存一种比较纯粹的观点，因为我没有一天到晚要跟人家熬辩，我没有一天到晚有人在跟我要一个科学的证据，我现在好轻松啊，就有一个朋友介绍他的病人来给我看，那病人就跟他讲说，你介绍这个人真的行吗？然后呢，我要问他很多问题，他如果能够达到使我满意，我才愿意给他看。那我朋友就跟我这样讲，他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带着朋友来看你了。我说这个答案太简单了，他随便一个问题我一定就被问倒了。他说你这东西有没有科学论证啊？没有啊。然后你能够明白他，就是他用他的逻辑来问我，每个答案都是我不知道哎，你如果知道你教我好不好？然后马上就被抛弃掉了。所以我不太会，我没有机会跟那些异己者纠缠，就是能够来的学生，我常常都在说，哎，你们这是误上贼船的、啊。当初不是说什么想认识一下人体的大概，那上个六个礼拜的这个什么中医基础理论不就够了？怎么你们在那边弄玩起1001夜游戏？就我教中医基础理论，就会说，接下来呢，如果还有课可以上的话，我就想教大家怎么样六经辨证一感冒。哎，就那些学生在傻傻就继续上哎，然后上不完，然后就继续再给我开一班，然后我就这样子，然后我到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教的东西很难了耶。这东西是专业医生也不一定会的，你们怎么还跟着啊？你们不是家庭主妇吗？就都被骗上贼船，你知道？所以我跟各位讲，我真没有那么大的期许。我已经讲说，很多学生到后来被骗上第二期课，到第三期课，你们大可以不要受骗，懂吗？哦，不要被浮华不实的那广告词令啊所欺骗。哦，大家要学会这样子中流砥柱一样的人心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点认知。所以呢，这就是第一堂课的闲话具体内容。那下堂课我可要好好的开始教正课啦，不然的话真的被学生觉得不学无术之极啊。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大家喝喝茶，上洗手间，我们再上课。